早早应该离开，又竟一再相拥，前面笑推开，双手却无用，口中声声别了，难掩渴望面容，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寒，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。你自归后方，抵挡计划全因无用，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。沉迷还要放开，怎么今天又在内心一再汹涌，仍然来去匆匆，怎可说沉重，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。这次季候风吹得加外空，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。你自归后方，抵挡计划全因无用，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。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，夜幕下没有停，只得我心痛。See you.